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周三的地道美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大家好， 同学们，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您看这个秋天到了哈、Autumn is here. Yeah, it's finally a little bit cooler outside. No longer these sweltering hot days that we had just a few weeks ago. 是啊，这天气是终于凉爽了，所以呢，这一到好天的时候，大家就要寻摸着是不是要到外边玩玩去了哈。 Yes, it's time to get outside.、 我们天生就有一颗要远离 concrete jungle 之心、要远离这个钢铁丛林。 Right. 所以说呢，无论是春天啊秋天啊这些啊、这个好日子咱们都得惦记着或者是寻摸着要到郊外去游一游玩一玩了。 Right, right. 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秋天的主题，那就是 going for a hike. Hike.、这个词啊 ,H-I-K-E,、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远足。 Right. 但是它不见得一定是登山什么的。 Right, yeah, you should be climbing a little bit, but it's not such a tough climb that you need crampons and pickaxes and special climbing shoes and ropes and all that kind of stuff. So it's just going for a walk up a mountain or along a nature trail. We could say go for a hike. Go for a hike. 这是一个固定搭配，它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到郊外去走一走、远足一下，不一定非是登山。当然了，如果你想小登一个山丘啊，在北京爬个什么香山啊、 right. 或者是登登长城、 mm-hmm. 哎，也是可以的、 yeah. 不见得一定都得去啊、我就爬个珠穆朗玛峰。 Right, right. No, it doesn't have to be like a Himalayan mountain or something. 那个就叫做 mountain climbing. Right, yeah, 是吧 a climb. 所以其实我们的马克老师之所以他有这个灵感啊，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 hiker。 Yeah, my parents are both hikers. They've hiked long distances, and since childhood, I got taken hiking, and sometimes I hated it, but when I became an adult, I loved it. When I get out, I love hiking. 啊，就说您的父母、也是一个登山爱好者， 必须我爬山，对 啊，所以说您小时候估计就是被他们一手什么拖着， 对对对， 然后就跟着一块登山了吧。在小时候可能还不懂事儿的时候，就跟着爸妈一块去爬山了。 是是是，我太小了，但是 那你们当年在美国都爬些什么山啊？都远 Lots of mountains. The highest mountain I've climbed is actually the second highest in Colorado and the fourth highest in 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was one that we could just walk up from base to summit. Of course, we had to camp along the way, but we didn't need any equipment. We didn't need oxygen tanks. You know, it's not that high of a mountain. 那你们当年爬的是科罗拉多州的第二高山。 Sure. 那也是挺高的山了。 Yeah, yeah, definitely. 不仅仅是一个 hiking. You're looking across at the highest mountain, which is just, I think it was like 12 feet higher or something, and it looked like kind of a boring climb at the end. 其实 hiking 呢也是外国人一个非常他们很喜欢的一种休闲的娱乐的方式。 Yeah, definitely. 啊，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如果你去旅游的话， oh, yeah. 哇，你会看见在一些山区的地方。Hiking 呢也是外国人一个非常他们很喜欢的一种休闲的娱乐的方式。 Yeah, definitely. 啊，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如果你去旅游的话， oh, yeah. 哇，你会看见在一些山区的地方， mm-hmm. 常年都是有一些外国的朋友，他们携家带着口， right. 啊，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 mm-hmm. 白发苍苍的，到这个这个小朋友， right. 他们都是就是。举家成群结队的就在这个山区上一条小径上这么走着哈、 yes. 好像很快乐的样子。 Yeah, it's good for kids. You know, it makes them sure-footed. They won't slip and fall all the time. 而且本来 hiking 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身心的方法。 Mm-hmm. 你说在城市里大家其实都憋得挺慌的。 Right.、Yeah. 如果说有机会能到郊外去呼吸下新鲜空气、 mm-hmm. 和家人 family, 朋友 friends 一起、 right. 三五好友能郊游嘛。 Yeah. 我们这个古人啊也是很崇尚这个登山啊，就是攀登文化的。 Mm-hmm. 啊，当年沈复呢，在这个《浮生六记》里面就说了，说秋日远足最好迷失而不知归途，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意境。 Yeah. 所以我们都喜欢挑个凉爽的、晴朗的日子，约上好友到郊野去小游一番啊。 Right. 然后其实主要是路上聊聊天啊， mm-hmm. 说说话呀，欣赏风景，锻炼身体。 最重要的是吃点东西。 是 ，Yeah， 别 是吧？ 别空肚子， 别空着肚子。 对。 咱们中国人有也不管到哪儿去，一定都是带着好多吃的， 是的， 什么茶叶蛋呢、啊？ 对对对， 火腿肠啊，矿泉水啊， 对， 花生瓜子啊，哪儿都不能少哈。 对对对，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好， 嗯，所以今天这个对话超级简单，非常之简单。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些其中的微信挑战。 好， 我们要从简单的句子当中一起来惬意的享受啊这种秋日远足的感觉。 嗯， 首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对话。 好。Well, Jingjing, we sure picked a nice day for a hike. Yeah, this reminds me of the time we went up to the Great Wall. Right. I can't believe a year has passed already since we got out of the city. This'll take us rather a lot longer to get to the top. How long is the climb? You know, I didn't time it last time I was here. I'm thinking a couple hours, three.Tops. We'd better get started then. You lead the way. The trail is pretty steep at first. Then it flattens out for a while. Can we see the top from here? We can see the ridge. We won't see the summit until we get up there. Okay then, let's pace ourselves. You're packing water, right? Now you ask me.What would you do if I said I didn't have any? I think there's some for sale at the village up ahead, but I'm not sure. I only saw that small canteen of yours. Not to worry. I have 4 or 5 bottles in my backpack. That's what is making so heavy. Okay. If your shoulders get tired, we could switch. But mine is pretty heavy, too. I'm just glad to be out of the concrete jungle, and glad we have some cool but not cold weather for our climb. 好，这就是今天的第一段了。的确是非常的简短。 对， 同学们，我们一块儿学起来。 好， 第一句话，马克说：“晶晶，我们确定要挑一个天气好的日子去远足了。” Well, Jingjing, we sure picked a nice day.For a hike. Sure 还可以这么用啊。 Definitely. We sure do something. Yeah, we sure did something. We definitely did something. Yeah. 我们确定要做某事了、啊、我们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了。 对对对、 啊。我们确定要去参加这个 party 了。 Mm-hmm, We sure go to the party. Yeah, we surely went to the party. Yeah. 所以呢有时候你说我明明可以用 surely, 为什么我不用 surely, 我要用 sure 呢 Sure is just a short form here. Yeah, we don't really need, it's not an adverb of manner, so it doesn't need to be kept as surely. We could say, just say sure. It's an adverb of certainty. So, we sure、 yeah. pick a nice day. 挑一日子 但是、 啊、叫 pick a day. 不能说 definite picked. We could definitely picked a nice day for a hike. We sure picked a nice day for a hike. We surely picked a nice day for a hike. 这个三个可以用。 哦是吗不能说 definitely. Definitely 可以但是 definite 不行、sure 行 surely 也行所以这个三个可以但是 definite 不对、 就 sure 它能这么用 对 definite 都不能这么用 yeah, it sure is a nice day you sure picked a day to go hiking、yeah.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词在口语里的这个使用频率太高了、所以它就约定俗成就这么用了 yeah shortened form of surely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挑选一个日子择日叫做 pickA day. Yeah. Pick a day. Picked a nice day for your wedding. Picked a nice day to go for a hike. Picked a nice day to have the job interview. Whatever、 就是、 you're doing. 就是、yeah. 办人生中重大事情的时候、谁都想挑个好日子、 对 啊、好天气、 是、 for a hike. Right. Hike 就是一个名词形式就是去远足、 对对对。 是吧好今天就说是啊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登长城的日子。 Yeah. This reminds me of the time we went up to the Great Wall. 好还是这个短语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提醒某人什么东西、什么日子。 对 啊，这个提醒了我当年入学的日子、这个提醒了我当年什么我当年参加工作的日子 对对对对对， 都是 remind me of the time we went up to the Great Wall、长城大家都知道叫做 the Great Wall 对对对 climb the Great Wall 有一点奇怪 when I came to China I was like what do you mean climb the Great Wall 那不是登长城吗 yeah you say go up to the Great Wall or walk along the Great Wall walk the Great Wall 可以 when I heard the first time climb the Great Wall I really imagined someone like at the bottom of the wall, like on one side, and they're like, you know, like Spider-Man, like climbing up that thing. 所以您看，咱们说这登长城、爬长城吧。 Yeah. 如果你要用 climb 这个爬字的话，老外就可能以为你是从那个长城那个砖下边一块一块砖的爬到那上面去。 Like an invader, you know, like trying to get to the wall. 就像那个蜘蛛侠似的。 Right. 所以还不能乱用。你说登长城，只能说 go up to the Great Wall. Go up to the Great Wall. Walk along the Great Wall. Hike.The Great Wall 都可以。 大家看，这学习啊，是不是都在细节当中啊？ Right. 完全是的哈。所以登长城叫 Go up to the Great Wall. Yeah, yeah. Go up to the Great Wall.、 Yeah. 马克说：“是的。” Right. 我简直不敢相信，离我们出城去郊区走走啊，已经过去一年了。 I can't believe a year has passed already since.We got out of the city. 哎，这是个典型的句型，就是说我不能相信做什么事情已经怎么样了。 Mm-hmm. 它的标准表达法就是 I cannot believe 多少多少时间 has passed already.、 Mm-hmm. 2 years have passed already. 5 years have passed already. A decade has passed already. Yeah, 10 years. 10 years has passed already.、 Mm-hmm. Yeah. 怎么样了呢？Since we 自从我们、 got out of the city 好这也是一个短语、get out of the city、字面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走出城市里 right 但它其实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什么、出城去了 get away from the city get to the great outdoors yeah I think if you leave Beijing and you go to Shanghai you're not getting out of the citySo what we mean is get to the countryside, get to the wilderness, get to the beach, those kinds of places. 它的短语的同义词可以说是 get away from,、get away from. 但是你说老师我从北京去上海 不能 能不能说 got out of the city? Not really, yeah. 不可以吧。 Because you're still in an urban area, it's like the same, yeah. 哦它这个 got out of the city 的意思啊就是相对于你说什么呢你是和城市和郊区这么一个概念。 Yeah, yeah. Get out of the city in general. We're not getting out of this city. That's a different thing. 明白了、City 代表的是城市而不是说一个城市。 是啊。 好、所以从城市到郊区到郊野到郊外去小游一下、都可以说 got out of the city. Yeah. 哎呀我们来听这一整句话叫 I can't believe、 I can't believe a year has passed already since we got out of the city 这一次呢要花比那上次啊长得多的时间去登顶了、 This will take us rather a lot longer to get to the top This will take us、要花某人的时间就是 take somebody some time、 right. Rather a lot longer、Rather、yeah. 相当 对对对 A lot 非常多、 yeah. Longer 就是更长、来 Rather a lot longer 我保证大家没有见过这个短语 yeah, 没有这么用过 Rather a lot longer Yeah you could just say a lot longer This will take us a lot longer Rather is just added for emphasis And because the previous sentence I wasn't really talking about the Great Wall. So it's like, okay, going back to talking about the Great Wall, this hike today will take us rather a lot longer than the Great Wall to get to the top. 所以它还是 rather a longer time to yeah, do something. Rather than something else that we already talked about. 好登顶就是 get to the top,、 yeah. 到达这个山顶。好、我们学会这个用法 take us rather a lot longer,、花我们更多的时间 对 更长的时间做某事。好你看你跟外国朋友一块儿去爬山的时候总得聊聊一些话、是吧你不能总说、 just a little farther, just a little farther. 还有点远 the whole time, that's all you have to say. 你也不能总说哎这天儿不错吧还可以哈。 对啊。 啊那要下雨了。啊好好好你们老聊天气。所以我们这个对话设计的就是让大家你跟老外爬山的时候你能有了聊。 好。 你能聊到实质上。是吧来比如说我聊哎爬个山要多久啊 对 How long is the climb? 就这么简单 Climb 这个词儿大家都学过、C-L-I-M-B、 right. 就是爬山的意思 Yeah, if you're going all the way to the top of a mountain you can also say climb a mountain Right. 但在这里你直接就说 How long is the climb?、The climb 指的就是爬山这件事儿、 right. 哎、爬个山要多久啊、 sure. How long is the climb? 其实很简单发现了嘛、马克说哎，你知道我之前来的时候吧也没计算过时间 You know, I didn't time it when I was here before 好这里的 time 不是时间吗、哎、它就不做名词了它做呀计算时间讲 对就是动词 I didn't time it. 嗯，因为它后面接了一个 it， 它接了一宾语。 对， 那 time it 就是计算时间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没计算时间。I didn't time it when I was here before.、 Mm-hmm. 一定要用 was， 因为是我之前来到这里。 对对对。 When I was here before. Right. 我在想需要几个小时吧，三个最多了。 嗯、I'm thinking a couple hours, three tops. I'm thinking. 我在想啊、我在琢磨呀。A couple hours. A couple, 这里 C-O-U-P-L-E 的意思呢是 Two, yeah, 两个差不多 But a couple is kind of open. A couple hours could be 3 hours. 对、虽然 couple 的意思是俩但是呢、它做 a couple 的讲的时候就表示好几个了 对对对对 数、hours 有那么几个小时吧、Three tops 对 three tops、 什么意思呢 Tops means maximum Yeah 最大了最多了、 It'll cost 200 yuan 300 tops 哦、所以一个 tops 接在一个什么数字的末尾、就形容啊到底了 Yeah. 就它了、最多了 对对对 学到了哈、你看都是一些非常灵活的小词、我们要是不学、平时生活里真不知道怎么用、静静说我们最好现在就动身吧 We'd better get started then 好 get started 也是一个固定用法啊。人家那以前唱歌都是唱 Let's get it started、Let's get it started、就是 get started 就是准备动身准备开始准备出发 对 然后你来领路吧 You lead the way Lead the way,、lead 领导 L-E-A-D, leader 领导 Lead the way 就是你来领路、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微信挑战开始了 好 马克说山径啊一开始非常陡峭不久就会变得平坦一会儿、来我们有请马克老师挑选几个做得比较不错的同学 好好 At first, the mountain paths are very steepy, but after a while, they become flat. 这是春暖花开同学。 对对对那 paths 不用说因为我们做是一条流说所以可以说 path。你不用在这儿说 mountain, 因为我们说多很多这个我们在一个山所以不用说 mountain. At first, the path is very steep, but becomes flat after a while, 加后边 becomes flat after a while. 山路山径呢不是指的不是用 mountain path, 你用 path 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小路 P-A-T-H,、 path. 好 become flat, 变得平、 对。 第二位是天平。 好 ,the path of the hill is very steep at the beginning, then it become flat for a while. For a while 可以、我换了是 after a while, because, 一个句子一块可以说 and then it becomes flat after a while.、那个 of the hill, 在前边不用。The path is very steep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it becomes flat after a while. 所有的 path 指的就是那种小路。 对对对对。 所以无所谓、山不山路的都是小径、都是它。 对。 Amelia 田。 好 ,the mountain path is steep at the beginning, later it'll become less inclined. Inclined, 可以在这儿用。所以我还你一点点。那个后边是这个。And then it continues at less of an incline.所以换了一点点然后边那个前边不要换就是不要 mountain the mountain path sorry the path is steep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it continues at less of an incline 哦你把那个 inclined 变成了 less of an incline 是、对对对对对对、因为 inclined 这个很标准的用是特别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区别 inclined to do well in school inclined to get drunk at parties or whatever 对、它是一个趋向的意思 inclined 你在这里除非你用 an inclined 才能表达它的一种那种 the hill the road 山的这种倾斜、好来小屋鸟巢 好 at first the road will be very abrupt and then will smoothly while那个 abrupt 在一个路在一个高速可以用但是这个 is a change in gradient a lot so an abrupt drop or an abrupt incline or something but it, not for a long time is something abrupt just when it has changed、so I'm changing that to steep at first the path 不用说 road path is very steep but gets gentler later on 哦，不用 smooth， 对， 用那个 smooth, 可以换 gentler 是比较好很多、啊。 那用 gentler 呢，就稍微和缓一些，稍微温和一些。 对。 好，来看 Nancy。 好 ，the trails are very steep at first, then flat for a while. 可以 for a while， 我换的是 after a while， even though mine is for a while。then flat 中间可以加一个 gets。那个前边用 is, the trail is very steep at first, then gets flat after a while. 好、三颗星同学、8, 他说 the path was very steep at first,、then flattened for a while. 对 was 要换 is, 因为我们没爬完了这个山，我不说昨天的话。然后那个 then flattens out after a while.那个可以加一个 out 啊 ，flattens out after a while。 你用了这个词 flatten， 其实就是老师用的，但是呢，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这个 flatten 后面还要加上一个 out， 对， 变成 flatten out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变得平坦。 对。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老师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好。The trail is pretty steep at first, then flattens out for a while. 山径啊 ，trail，、T-R-A-I-L， trail 合作 path 就可以说 都行。那么这个陡峭呢，叫做 steep， S-T-E-E-P， 对， flattens out 就是变得平坦 ，becomes more flat，、 然后 for a while 就是、变得平坦一会儿了。 Yeah, we're not promising that after the first steep part, it's going to be flat the whole way, but for a while. 他不是说哦，接下来就一马平川了，他只是说平坦了一会儿会儿了。 是。 好，我们接下来看句子了。这儿能看到山顶吗 ？Can we see the top from here? Can we see the top? The top 指的就是山顶。我们能看到山脉，也就是山脊。 We can see the ridge. We won't see the summit until we get up there. The ridge, R-I-D-G-E,、其实就是山脉和山脊的意思。请大家务必要记下来这个词语。 Ridge,、 R-I-D-G-E, 对， 就是指山脉。 对。 我们得上到那儿以后才能看到哈。 Yeah. We won't see the summit until, 就是 not until 的一个结构。就什么呢？就是 not until, 直到什么才能做什么。We won't see the summit. Summit 也是指的山顶。 The very top of a mountain. 对、山的顶尖上、尖上。When we get up there,、上到那儿去。好的，那就让我们。 Okay then, let's pace ourselves. 好 ,pace.不是那个节奏吗？是不是步伐吗 ？Pace、那 pace ourselves 是什么意思呢、 ？Pace ourselves, emphasis on the word pace. Pace ourselves, so it means to go not too quickly, so that if the hike is longer than you remembered, you still have energy at the end. Pace yourself.、 我又学到一个新短语了。Pace yourself 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徐徐前进吧。 对、 不要着急。 Yeah, same thing. If you're at a bar and your friend is drinking really quickly, it's like, hey, you'd better pace yourself. You know, 就是慢慢来，不要那么紧赶慢赶的。 慢慢喝酒。 对，就是 pace ourselves. 对。 所以我们不用说什么 slow 之类的。 Right. 你用一个 pace 就能表达这种徐徐的节奏了。 Right.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句话马克说、你带水了吧 You're packing water、right? 这个是什么意思 packing water 你带了 yeah, Put in your bag You're carrying it、yeah. You're packing 就是你带了、已经装了 对 装水了吧、好然后晶晶说 Now you ask me 什么意思啊 yeah, 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现在不合适 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 对、 那如果我说没有怎么办 对 What would you do if I said I didn't have any What would you do?、那你要怎么办 ?If、 right. I said I didn't have any,、我要告诉你我没带水。 It's too late to ask this question. There's no place to buy it right there. 对就是说、now you ask me. 对。 现在你问我这事儿恐怕不是时候吧。马克说 I think there's some for sale at the village up ahead. Oh, I think there's some for sale.、For sale 就是有卖的。 Being sold, yeah. 有卖的 for sale 在哪儿呢 at the village up ahead 在啊前边的村庄、我想应该有卖的吧、你说现在这旅游景点啊 对 哪儿哪儿都有卖水的、是不是 yeah 实在不行那山里打一瓶水 right yeah 好，但是你要登山什么的话，自己的水粮什么的还得带足了。Mm-hmm. Better to bring more of your own. Yeah. 如果你这个人特别消耗水，你得多背几瓶。 I'm crazy about water when I hike. 是吧？ Yeah. Five or more bottles at least. 喝五瓶多水啊。 At least. Yeah. 因为那你这重量拖个拖车了吧，带个行李箱了呗。 是。 好，but I'm not sure. 但我不确定。 对。啊， 这句话后面这句话很可爱，说 I only saw that small canteen of yours. Right. 这是什么呀？ 小自己拿的瓶的水。 你的 small canteen,请问 canteen 不是食堂吗？ No, it could be, but not here. Yeah, yeah.Small bottle for water. 对了，同学们 ，canteen 这个词啊，很有趣。它还可以做小水罐的意思。 对的 ，usually plastic or metal. 通常是塑料的或者是金属的小水罐。 对。 好，所以他说，哟，我只看见了你的小水罐呢。I only saw the small canteen of yours. 大家别看这是一些登山的一些情景哈，其实这里面的小词儿那么多有趣的啊。不用担心了。 Not to worry. 我这背包里啊，有那四五瓶水。 I have four or five bottles in my backpack. I have four or five bottles in my... 来，同学们最喜欢的双肩背包怎么说 ?Backpack. 记得哦，是 backpack. 对。 为什么？是因为是把东西都 pack 起来背到 back 上。 Right. Backpack. 所以叫做 backpack.B-A-C-K. P-A-K. P-A-C-K, 所以叫 backpack,、就是我们的背包。 对 ,backpack. 哎呀，这就是包那么重的原因了。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heavy. That's what's making it. 这个句型也可以记一下，就说这就是什么让它怎么怎么样。 Right. 这就是为什么。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heavy.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funny. Yeah.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hard. Yeah, anything. Yeah,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expensive. Yeah. 这就是为什么它让它这么贵的原因。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expensive. Right. 我们重点讲到的句型，大家可都是要记在小本本上的啊。我看咱们聊天区当中，同学们还是挺认真的，不错啊。That's what's make it so heavy. Yes, you all got it. Wow, backpack.怎么还很新鲜吗 ?backpack. 是不是大家都背过吧哈 Yeah, all one word, you're right. 对，关键是你要知道他怎么说。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句微信挑战了。 好。 马克说好的如果你的肩太累了呀我们可以换着背。但我的包也很沉。 Sure. 有什么意思吗 废话。 废话。 kind of, yeah. 没什么意思。 There's some stuff like, it's like, oh, I'm tired. Yeah, what can I say? You're tired. So am I. Let's talk about it some more. 我只能假惺惺地说 对、啊、 要不我跟你换着背吧。 是。 但虽然我的也很沉。 有两个、yeah, the other challenge is that too. 幸福的人就是说你能够去登山别人给你背包。 是、啊。 这才是幸福的人。 对。 好了第二句来第一位同学是菲菲。 好。We can exchange if your shoulder is too tired, but my bag is also very heavy. Shoulder, 因为我们有两个，所以你要换 shoulders are. Shoulders 加一个 S, are too tired. 同学们，这汉语跟英语可不一样啊。英语里头俩腿是俩腿。 对、 啊、 对。 要得用 S 来复数。 Oh, shoulders. 你的肩，你说你肩有几个肩啊？你是不是有俩肩呢？ 对。然后那个前边 exchange 要换 switch。 哎 ，exchange 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不是交换吗？ 对，在那个超市，在那个什么衣服的那个小店可以换什么 exchange。I bought these pants last week. I want to exchange them for a larger size. 哎，同样是换啊！你说我买的东西，我拿回去换一新的， 对， 这个叫 exchange。 如果你在这儿用，有可能要用，可以加那个。Bags, we can exchange our bags. 但是有一点， 但是同学们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咱俩互相换，你有一个，我有一个， 对。 你比如说，马克老师每周三上节目吧， 是 让他换到周五去上个节目，临时，这个就叫做 switch. Yeah, switch, swap, 这个两个可以用 ，swap 也行 ，swap, swap, 就这俩，就是互换，就同等情况下的一种互相交换， 对。 换是换，交换是交换，所以 switch。Swap、 yeah. 都是可以表达这个意思的。 是。 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用 switch。哈阿说， If your backpack is too heavy, we can swap. But just remember, you Mine is not lighter. 这个特别好，特别可爱。 九十分。 对对对，就那个 you 不要 ，just remember mine is not lighter.、 嗯、mine 我的 对 is not lighter. 对对对， 也不轻。 就一个句子， 而且它的那个 swap 用的非常好。 Swap, yeah, 对对对，可以。 第三位是我们的 Penny Pasta Angel. 对对对对，if your shoulder feels tired, we could switch our bags.But mine is heavy as well. 后边儿没错误的。嗯 ，switch 也用得好，但是你只用 switch bags 就好了。 Switch bags 不 用说 my 对 our bags 对对对 就不用加这些多的了哈。 对对对。 我们来看平静。 好好 ，If you are tired on the shoulders, we can exchange our packages. But my packages, packagism is also heavy. Package 不对，因为你在那个快递给你一个 package， 就是那个纸什么 包裹， 对对对 叫 package。 package， 所以你可以换 backpack、bag、pack， 还可以用 pack 在这儿也可以吧？ 是的，嗯，所以这背包跟那包裹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注意概念啊。 If your shoulders get tired 是最好 If your shoulders get tired 这个可以一个小时之后也可以说 If your shoulders get tired 我们来看一下 Seven 好、 阿健他是位新同学、啊、 对对对 If your shoulders are too tired We can switch back But my bag is heavy too Back 可以用 packs 因为有两个肯定要加一个 S 合作可以说 backpacks 但是 switch back 是我们之前要换包然后现在给我的自己用我给你的自己用的 switch back 这个是这个那个意思所以在这儿最合适是 switch packs switch backpacks 哎你的 switch 用的不错、嗯、 对对对 但是 switch back 呢就是换回来了 对对对 就是等于说我已经换给你完了我再换回来 所以第二个句子是 but mine is heavy too 不用 my bag mine is heavy too、 啊、这部分的同学们表现的也不错哈、 嗯、 都是八十几分啊九十、 啊、 分啊这些 pretty good、 啊、再说一下如果我们的新同学想参加我们的课堂互动的话你要加我的微信 going for gold 2018要注明清楚你为什么要加这个微信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入群参加每周三早上的强发了、 嗯、 强发就是有机会给自己一个锻炼然后让老师能够给你批改作业得到更大的进步、 嗯、哼 接下来我们看看马克老师这句话说 OK If your shoulders get tired We could switch But mine is pretty heavy too、 嗯、首先俩尖 If your shoulders get tired、 嗯、 变得有些累了 对 We could switch We could switch 我们能够交换它 We could switchBut mine, 我的这个东西哈 ,mine, M-I-N-E, is pretty heavy too,、 嗯、 也非常的重啊 对对对 也很沉啊。最后一句话晶晶说、 嗯、 哎我真是觉得能走出这城市的钢铁丛林吧真是一种快乐呀。 I'm just glad to be out of the concrete jungle. 走出钢铁丛林 ,out of the concrete jungle.、 Mm-hmm. 大家一定要学会说 concrete jungle. Yeah, that's concrete 就是水泥、 mm-hmm. C-O-N-C-R-E-T-E.、 Mm-hmm. 它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水泥森林呢 Yeah, concrete jungle. So it's a commonly used idiom and it refers to the areas within a city that don't have any parks and are just basically gray concrete everywhere you look. So they call it a concrete jungle. 高楼林立嘛是不是、mm-hmm. 没有树木也没有公园吗、 right. 因为单调而沉闷的现代化城市或地区嘛、 mm. 所以 concrete jungle、 right. 如此生动而形象了所以 out of the concrete jungle、mm. 就是走出城市的钢铁丛林是一种快乐 对 and glad 我们都用这词儿 glad、mm. 我开心我高兴同时也觉得很开心啊这爬山的天气凉而不冷正合适、 mm. and glad we have some cool but not cold weather for our climb 凉而不冷 cool but not cold weather、 mm-hmm. for our climb、 right. 好这是第一段是不是很简单 对 但是又有一些有趣的小词点缀于其中、 mm-hmm. 特别有趣 对 一会儿以后 later Jing Jing and Mark are more than halfway up 对 more than halfway 就是已经是 yeah 走了 two thirds of the way up something like that 三分之二的路了 yeah, yeah. Mark you said the summit is just over the ridge is that itWay over there? Yep, we still have a ways to go. It's only steep in a few places. I bet the view is great, though. We can already see a lot from here. We'll be looking down on this ridge in half an hour or so.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breather here? Nope. if it's just a half an hour, all for getting to the top. There's a place to sit up there, right? Sure, there's a deck. Let's talk more once we get there. Wow, that was worth it. We can see Beijing from here. I'm about ready to eat. I didn't notice how hungry I was until we stopped. Here's what I have. Did you bring much? You bet. Help yourself. Great. So, are we going to go down the same way we came up? We could. There's a gentler way, but it's a lot longer. Oh, now you tell me. My feet are aching. Then it's better to go down the long way. I haven't hiked in a while either. The climb took a lot out of me. Haha, let's not talk about hiking for now. 这就是第二句了、第二段了。马克，你说过了这个山脊就是山顶了。那个是吗？你看那边那个是吗？ Mark, you said the summit is just over this ridge. Is that it? Way over there? 同学们看，我们这个对话真是贯穿登山的全程、虽然你这登山的路上得说点话、 right. 但也不能一路上就喋喋不休的说、那还哪有劲儿爬山呢， 对， 是吧？所以咱说那该说的话，不该说的呢咱就省省、然后现在又要该说了，因为我们到了半途了吧、是不是都很期待着看山顶在哪里呀、 对对对、 我们为的就是要登顶嘛。所以我就问他说，马克， You said the summit is just over the ridge、好了，越过山顶、迈过山脊、 right. 怎么说呢，叫 over the、 yeah, just over the mountain、yeah. 对， over the ridge、是过了这个山头，过了这个山脉、 just over past this ridge, just over this ridge、 然后我就问他，我就指着远方问他说，指着远方不是拍电影哈， 对对对， 叫 is that it? Yeah. 就那个是吗？ Yeah. Way over there. Way over there 什么意思啊？ It's very far away. Yeah. 就是远方的那个，就是那边那个， way 远处那个，是、 yeah. way over there、你能看见吗？就是那个吗？叫 way over there、别看这些词语挺简单的，就是真的让你说你还不一定能说得出来。 对对对。 我们只会说 Is that it? Yeah. Way over there? Way over there. 是的。 Yep. 我们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呢。 We still have a ways to go. 这个表达挺奇怪的。 A ways. It means a good distance or a long way. 您看 a way,这我们能理解。A ways,这怎么理解？ 加了一个 S, 因为那个 a way 可能是一个办法。A way to go, a way to do something. 一个办法什么怎么做这个。但是这个是我们还要去很远的。A ways to go. 那这个 ways 指的是 distance. Yeah, we still have a long distance to go, or we still have quite a lot of hiking ahead of us. 所以 a ways 加上去是不矛盾的， 对对对， 等于 we have a distance to go, right, 是吧、 yeah. 所以我们学到一个新表达叫做 a ways to go, yeah, we still have a ways to go、这就是老外的用法、如此的地道、也当然也只有少数地方比较陡了、 It's only steep in a few places. It's only steep.又出现了陡峭、in a few places、 right. 只在少数的地方比较陡。 Yeah, it's like you have to climb over this one little bluff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a few steps and then it's flat. 对，因为大多数陡的地方已经陡完了、所以呢只有少数地方比较陡了还算比较轻松、 right. 对， 静静说，我打赌，我打赌这风景一定是棒极了。 I bet the view is great though、 风景好、The view is great、though、though 就是 Also, yeah, it's worth it. 但是的意思、但我打赌风景已经棒极了、我们从这儿呢已经看到能看到好多了。 We can already see a lot from here. 哎，英文中也直接不指明说 a lot 什么， 对对对， 就说 a lot、很多。 Yeah, we can already see a lot from here. 从这儿能看到好多了。 对， 好，第三句微信挑战又来了、马克说半小时左右我们就能俯瞰这条山脉了。 对， 你想在这里停下歇口气吗？俯瞰是一个点、另外呢停下喘口气又是一个点。 好， 好，我们来看这第三段微信哈，大家表达的如何呢、 Serendipity. Serendipity. Yeah. We can look down on the ridge in half an hour. Do you want to have a rest here? Yeah, 第二个句子没问题，这个很简单的。但是之前 we can look down on the ridge, 要换future continuous. We'll be looking down on this ridge in half an hour. 就可以。 就是说那个俯瞰就是 look down 了。 对对对、looking down on or looking down at 就可以 this ridge. 就是俯瞰了哈。 对对对。 第二位同学是 raise, 对对对 他说 we can enjoy this、 yeah. rocky、mm-hmm. after half an hour. Do you want to rest here? 第二个句子还没问题 Do you want to rest here? 就可以。让个 enjoy, 要换一点点。We can enjoy the view of this ridge. Rocky 要换 ridge, 但是加一个 view.因为 enjoy 什么你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怎么可能 enjoy 所以 enjoy the view of this ridge 对了是 enjoy 什么呀、 mm-hmm. 你是 enjoy 什么 enjoy the view、 right. 啊、你是 enjoy 这个风景、 right. 啊、在这里是不是、 mm-hmm. 好皮皮都说 好、We can get view this mountain around half an hour later Do you want to take a breath here? 那个第二个句子可以 Do you want to take a breath here? 最好是加 stop andTake a breath, 之前 Stop and take a breath here. 哦、oh, yeah. ，停下歇口气就是 stop 对对对 and take a breath. 对 ，mountain 要换 ridge， 就是说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来。 Mm-hmm.对、 啊、就不要大家都混一块儿了。 No, I don't want to take a breath here. I've stopped breathing half an hour ago. Sorry, you didn't notice earlier. Yeah. Do you want to stop and take a breath? Yeah. 好我们来看看第六位同学 Six 叫 Mason。 对、We can look down the mountain about half an hour later. Want to stop here and take a break now? 第二个句子没有问题、We can look down the mountain.、Juan, we'll be looking down on this ridge half an hour later. 嗯、哦、这样来哈 We were looking down on this ridge Yeah, we'll be looking down on this ridge 等于咱们间接学会了如何来表达 对 Look down on something Right 来看马克老师的正确答案吧 Okay, we'll be looking down on this ridge in half an hour or so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breather here? 好了再听一遍哈、 Okay We will be looking down on this ridge俯瞰山脉、looking down on something right、 啊、两个小介词接在一块、look down on this ridge、 yeah. in a half an hour a half an hour 是多久 yeah、半个小时、 哎、 对 a half an hour a half an hour ago or a half an hour or so or half an hour or so or so or so 就差不多嘛 对对对 对, 对那你想在这里停下歇口气吗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breather here 好我们都说 take a rest,、 mm-hmm. take a break. Yeah. 这里叫做 take a... Take a breather, it kind of suggests a shorter break. Like you're not going to stop and get out all your food and check your phone and put out a blanket, but you're just going to...okay, for like maybe 30 seconds or something. 太累了喘口气的那种歇会儿、 yeah. 但不是说哦呦赶紧打开背包什么吃的都拿出来了。 And what these sentences do, these two sentences we're using for our third challenge, is kind of like the person who has hiked this mountain already is kind of pushing their friend along and、say, okay, I know you want to stop here, but don't.Because it's not a good place. It's boring. And later we'll have a better view. So come on. But without being aggressive, it's like, hey, you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a better view later. Are you sure? Do you want to stop for a couple seconds now? Not really. 你看这词儿嘛它是 breathe, 就是呼吸嘛。 A breathe. Breathe 加上 ER, 就是出口气的那种 breather. Take a breather. Yeah. 就是歇下来喘两口气 Yeah. It's like if you're going for a run in the morning and you stop at a red light, that's a breather. You know, it's like 20 seconds and then the light turns and you start running again. So, you had a breather. 嗯对对对对对、小气小气下下哈。不了不了静静说不了。 Nope. 如果还有半个小时就能到的话那我完全愿意直接走到登顶。 好 ,if it's just half an hour, I'm all for getting to the top. 好这里有个重点词在这里哈。If it's just a half an hour,、I am all for, all for 就是我全部我完全、 exactly. 我双手、 totally、 双手双脚愿意 yeah, yeah, totally in favor of something. Totally in favor of something. Of something. Yeah, I'm all for it, or I'm all for getting to the top. I'm all for going to Disneyland next weekend or whatever. 对，要不要今天下班去看个电影？ 对。 I'm all for it. Yeah, I'm all for going to see a movie. Yeah. 就是 all for something 也是直接可以的，就是完全可以，没问题。 对。 啊，你随便， right. 都可以。 Yeah. Getting to the top.、 Mm-hmm. I'm all for 后面要加上 ing 形式 getting to the top. Right. 就直接就登顶了、 mm-hmm. 啊！我就不休息了，反正就半个小时了。哎、mm-hmm. ，山顶那地儿也有坐的地方休息吧 ？There's a place to sit up there, right? There's a place to sit.、 Mm-hmm. 有地儿坐。 Right. Up there 就是在那个地方， mm-hmm. 山顶那个地方。 Mm-hmm. 有地儿坐吧、 mm-hmm. ？Right. Right. 当然有啊、 yeah. 有块平地地面的。 Sure, there's a deck. 好，这个词同学们 ,D-E-C-K. Deck. Deck.、 Mm-hmm. 不是 desk. Right. 是 deck. Desk, that'd be nice. 那什么是 desk?、什么是 deck 呢 deck. Yeah, so it's like a platform. Usually made out of wood. It might be raised up a little bit off of the ground. And so sometimes the summit is just a few rocks. And so when you've climbed, you can't really stop and rest. So they built a deck. 哦，有一块小平地，有的时候呢是那个木桩子呀、 嗯嗯， 或者是别人给搭建出来的一块平地呀。 对， 因为山顶通常都是比较崎岖的，都是些石头啊、石子。 对对是、嗯， 啊，叫做 a deck， 嗯， 啊，这也是你们以后登山的时候能在途中看见的。 对， 啊、这些小词儿都记一下、 嗯， 到达以后我们再说别的吧。 Let's talk more when we get there. Let's talk more.Once we get there,、 mm-hmm, mm-hmm. 等我们到了，咱再说吧。 对、 啊，现在就节省点体力，咱就别再说了。 对对对。 哇哦、wow, mm-hmm. ，我们已经登顶了哈， mm-hmm. 这一趟太值得了。 Wow, that was worth it. 哎，登顶了以后，咱们说什么话呀？ Mm-hmm. 是不是说不虚此行啊？ 对对对， 是说这种话吧？哈、mm-hmm. ，Wow, that was worth it. 嗯哼， 就是甭管你以后做了什么事情，你觉得这事儿啊不虚此行， 对， 没白来。 嗯哼， 你就说 that was worth it. 嗯哼， 一定要记得啊，准确的叫 that was worth it. Right. 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北京。 We can see Beijing from here. 你看，都是那种叫什么？就是叫大全景 ，right? Good view, yeah. Good view. 嗯， 好，马克才不管看什么北京呢。 对对对， 马克说我要吃东西了，我饿了。 I'm about ready to eat. About ready to, 哈 ，be about ready to do something、嗯、就是已经准备好了要做某事了。 对对对对对。 I'm about ready to hit the sack. It means 我快睡觉。 hit the sack、 yeah. 就是打干草的意思，就是睡觉、 yeah. I'm about ready to get off work. If it's 5 p.m., it's time to go home. I'm about ready to go off work. 哎，这也是一个日常生活短语。I'm about ready to do something.、 Mm-hmm. 我要准备吃点东西了。 对对对。 哎，我都没注意到我有多么饿啊！直到我们停下来。 I didn't notice how hungry I was until we stopped. I didn't notice.、Mm. 我没注意到 how hungry I was.Until we stopped. Yeah, yeah, yeah. 都是简单句。 Happens all the time.、Yeah. 又是一个 not until 的结构，大家看看、 right. 是不是啊？我没有做什么事，直到我怎么样了、 mm-hmm. 才意识到。 对对对。 好，那小伙伴就开始他进入到小学生的春游秋游模式， 对对对 开始分东西吃了。 啊、嗯， 其实最重要的都在这个环节，知道吗 ？Yeah. 我吃的都在这儿，你带的多吗 ？Here's what I have.Did you bring much? Here's what I have.、 嗯、 我把我带出来的给你看、 嗯。 Did you bring much? Yeah. 你带的多吗？马哥说，那必须的。 You bet. 你看这个 you bet 这个短语啊、嗯、 对 口语里意思可多了。 还可以说 sure, 还可以说 definitely. 但是在这儿 you bet.、Yeah. 一个 you bet, 字面意思是你打赌、嗯。 对。 其实它的真实的意思呢就是说肯定的。 对。 啊必须的。 是。 绝对的。 嗯 叫那必须的。 对。 必须必叫 you bet。 You bet. Help yourself. Help yourself. 自己拿 yeah, 你自己拿、yeah. 自便。 对、 啊、这边说好极了。 对。 Great. Great. 现在要关心下去的事儿了哈。 嗯哼。 那我们下去的时候也是这条上来的路吗 ?So are we going to go down the same way we came up? Are we going to go down? 往下走、 mm-hmm. go down the same way, 同样的一条路。什么路呢 Yeah, the same way we came up. We came up,、 mm-hmm. come up,、 yeah. 就是上来、mm-hmm. 我们上来的这条路。 对。 是不是也是一条路呢你看这个也是你登山当中必须得用的吧 Good question. 万一你的向导是个外国人你还得用他这句话吧哈。 对。 Are we going to go down the same way we came up?、 Mm. 可以啊。 We could. 有一条轻松点的路但是要走得更久一些。 There's a gentler way.But it's a lot longer. 同学们看轻松不一定非要是 lighter, yeah, 对不对 Yeah, not here. 我们可以说更和缓的，更温柔的叫 gentler. Gentler. 嗯哼。 那它反义词是什么呢 ？Gentler. Gentler. Hard. Harsh. Yeah, easier way. You could also say easier way. Yeah. Oh, easier. Yeah, not so steep.Way. There's not a direct opposite of steep, but you can say not so steep way, gentler way, easier way. Mm. Yeah, that's the outcome. But it's a lot longer. Yeah, yeah. A lot longer. A lot. 又来了 a lot longer. 对对对。 那要走得更久一些了。 Mm. 好，金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 mm. Oh, now you tell me. 字面的意思是说现在你告诉我。 对。 可它是什么意思呢 Well, we could have come up that gentler way. You know, both of us, our legs are tired. It's like, oh man, you know, we could have come up a gentler way.Yeah. 就是说啊你现在才跟我说 It's too late 还有这个选择、 yeah. 你早点怎么干嘛去了 对啊 我们这么苦哈哈的爬上来、 嗯、 你告诉我说有一条轻松点的路、 嗯、 这个 now you tell me 的意思就是说、 yeah. 现在才说、 yeah. 有用吗 yeah, There's actually a bus that goes up to the summit here we could have taken、啊、the elevator 对还有索道呢你怎么早点说呢是吧还有车能开上来呢直升机还把你空投在这儿呢 对对对 so, Now you tell me、嗯、意思说现在你才告诉我这些有意思吗、 嗯、 我的脚正疼呢 My feet are aching、 啊、哎呦 aching 这个词哈 A-C-H-I-N-G、 嗯 啊、那这样的话那最好就从那条长路走下去了 Then it's better to go down the long way、 嗯、It's better to do something It's better to go down the long way 对对对、 啊、就从长路走下去吧、 嗯、 我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山里行走了 I haven't hiked in a while either、 嗯、I haven't hiked 我也没有 hike 了、 嗯、hike. In a while 就 好,、嗯、好一会儿了 对对对 Either 就也没有了、 嗯 那呀爬这趟山啊真是把我给累的哟、 嗯、The climb took a lot out of me 大家看啊，这中英文的表达其实都是一样的、 嗯 啊、都是有一样的意思 对 The climb took a lot 他呀拿走了许多、 嗯、 out of me、 yeah. 是把我的精力拿走了许多、 right. 可不是就是让我精疲力尽了吗、 嗯、 The climb took a lot out of me、 嗯、 就这么说啊，金金就说：“哈哈、 嗯， 那我们现在暂时先别提远足这档子事儿了。嗯” 哈哈 ，Let's not talk about hiking for now。 对，从现在开始一段时间都别提这事儿了。 嗯、 Let's not talk about hiking for now。 Yeah， 好 ，get our mind off of our feet。 对，今天的对话呢，就是这么的简单、 嗯， 又如此的实用。 好， 最后我们把今天的小句子、 对 小词语， 好、 啊，来给大家整理一下。 Time as a verb.、 这里啊 time 是计算时间的意思。 对对对。Summit. 山顶和山峰。 嗯 pace ourselves. 不要走太快、慢慢来节省体力。 Pace yourself, pace themselves, whatever.、concrete jungle. 水泥森林就是指城市了。 对对对。Breather. 歇息啊 a break.、 All for something. 完全同意做某事。 Took a lot out of me. 令人劳累的体力透支的。好最后我们请马克老师把今天的对话给我们整体来一遍。 好。Well, Jing Jing, we sure picked a nice day for a hike. Yeah, this reminds me of the time we went up to the Great Wall. Right. I can't believe a year has passed already since we got out of the city.This'll take us rather a lot longer to get to the top. How long is the climb? You know, I didn't time it when I was here before. I'm thinking a couple hours, three tops. We'd better get started then. You lead the way. The trail is pretty steep at first. Then it flattens out for a while. Can we see the top from here? We can see the ridge. We won't see the summit until we get up there. Okay, then.Let's pace ourselves. You're packing water, right? Now you ask me? What would you do if I said I didn't have any? I think there's some for sale at the village up ahead, but I'm not sure. I only saw that small canteen of yours. Not to worry. I have 4 or 5 bottles in my backpack. That's what's making it so heavy. Okay, if your shoulders get tired, we could switch. But mine is pretty heavy, too.I'm just glad to be out of the concrete jungle and glad we have some cool but not cold weather for our climb. Dialogue 2. Later, Jing Jing and Mark are more than halfway up.、 Mark, you said the summit was just over this ridge. Is that it? Way over there? Yep,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s to go. It's only steep in a few places. I bet the view is great, though. We can already see a lot from here.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要有请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嘉宾，我们的好朋友小伙伴丽华，丽华闪亮登场。 大家好，迫不及待啊！ 声音每次都是声音就先露出来了啊！ 是的，是的， 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感觉啊！这个我们之前在盛夏的时候呢，一直都会聊关于天气的这个话题。 没错， 因为今年夏天真的是太热了， 太热了。 然后呢，我和丽华都是不太喜欢夏天的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块也都是吐了不少的槽，对吧？ 啊、没错。 不过呢，刚开场也说了，现在韩国真的。但是慢慢的进入到秋天了 啊，这个现在的季节太好了， 是不是？ 太好了。 而且今天有一个好处是，到目前为止啊，这秋老虎还没有出现，对吧？但是秋天这个反常的热还没有出现，可能今年也不会有了吧？ 对对对， 这是我最开心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丽华应该是比较喜欢秋天的吧？ 我特别喜欢啊，我感觉很少有人会不喜欢秋天。 对吧、哦、春秋应该是万人迷的。 万人迷万人迷。其实我最喜欢的你知道是什么节日吗？ 冬天吧。 对。 对吧 我 记得我有印象。 对一直在强调。 但是为什么喜欢倒是不记得，你是喜欢滑雪吗、哦、还是。 不是，因为我可能是冬天出生的吧，所以我就自然就非常、啊、天生就喜欢冬天，就不怕冷。 真是这样的啊。 对对对对对、哦、特别讨厌夏天。再次强调一下。耶、yeah, 终于过去了夏天。 啊没关系啊、这个秋天来了冬天还远吗 对。 那冬天都来了春天还远吗春天来了夏天还会来。 是的是的。 一年四季的轮回啊。不过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每个季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旅行的地方。 没错没错。那我们朴主播最喜欢的季节。 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嘛。就自己出生的季节是自己很喜欢的。我就是喜欢秋天。 哦秋天出生的、 啊。可能秋天是比较凉快。 对 对, 对、啊。 生日这个因素呢我觉得小一些。小的时候可能会重视一下吧。 对。 但是现在真的是它比较凉快。春天呢因为空气不是特别好。 没错花粉啊。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秋天还是最最最最不错的季节。 是的。 啊。其实在中国也好在韩国也好呢秋天真的是旅行的好季节。秋高气爽的对吧 对。 韩国人说天高马肥。 对对对。 对吧 咱们是天高云淡。 对对啊秋高气爽之类的。反正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啊。 对对对。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说秋天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要出去走一走的季节。这个时间段也是不冷不热对吧 对。 所以您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好的一个时段。 是是。 虽然一年四季都是好时段但是秋天呢真的是应该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 对。 获取一些信息然后出去转一转走一走。对吧那今天呢我们可能要去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适合秋天的旅行的地方吧。 没错那秋天就要赏红叶嘛。 对啊。 这个是必须的哈。那在韩国的这个就是适合旅行的节日当中也是秋天。特别是从9月末 ,10 月初吧 ,10 月开始到11月初都是赏红叶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期。那我们朴主播喜欢去赏红叶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季节。 对我很喜欢在秋天去爬山。 哦。 可是秋天大家来韩国如果去爬山的话就会发现秋天的韩国的山呢就真的是人山人海。 没错没错。 对那真的是人海。 人比红叶多。 对对有的时候你去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像这个雪月山这样的大名山的话。 对。 那真的是走两步停一步走两步停一步。 是。 满山的这个爬山路上都是人就像堵车一样的感觉。 没错没错。 啊、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小痛苦的。 嗯。 但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地方呢好像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来 没错那风景还不亚于雪月山那样、 是吗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地方就是位于京畿道的一个我们叫它这个红叶圣地哈那就是位于京畿道广州市的昆池岩当中的这个河潭林 哦是河潭林啊这应该是昆池岩风景旅游区里边比较有名的一个小树林了 没错 对吧 没错、 我觉得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河潭它是这个非常和谐的河 是 和谐合适这个河然后谈话谈啊就是非常融洽的愉快的谈话这样的一种气氛啊可能也是表示您在这里的话可以跟自然就非常自然的 和谐是吧 融为一体了 没错 非常和谐对 没错那这个意思呢这个河潭林的意思也就是说和自然和谐相处、和自然畅谈和亲朋好友畅谈这两个意思都有哈本身这个名字就非常有意义然后我们一到这个景色优美的地方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打开心门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河潭林这个河潭林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是在2006年4月份正式的进行就是建造成的大概是41万平韩国的坪数哈左右那总共这里面有15个主题的公园主题的算是一个庭园吧对然后这边有4300种的植物 在这边有所展示，大家可以欣赏的。 嗯嗯。 然后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边散步边欣赏各种植物，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哦，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有人气的一个地方。 嗯，看来这个植物在这里应该是主角。 没错， 啊，来这里呢，应该是呼吸到更多的新鲜空气。 嗯， 而秋天的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植物呢并不一定都是变成枯萎了，都变黄了，也有变红色的，也有保持绿色的，颜色应该是非常漂亮， 对，更美。 对，刚才提到这里是这个赏枫叶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呢虽然不像雪山那么多人，但是不过要来的话就要进行预约吧。 没错没错，那这个一般山都不需要预约。 嗯， 但是这个何谭林呢是我先介绍一下，从10月初到11月初它有这个红叶的庆典。 啊， 那其实这里无论是平日还是周末还是庆典期间都是需要事先预约的。 嗯， 因为它会限制这个入场的人数，就是1800名一天。 这很好啊， 这个特别好。 对， 就不用人挤人了。 是是啊。 所以呢无论是人多的时候，就秋天人多的时候，还是人少的时候，它都会限制人数，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人非常多。 对， 那从9月初到11月初是人气非常高的时候，这里所以大家可以参照这个何谭林的网页，进行在网上进行预约。然后呢到何谭林之后呢，门口就是进入场的这个门口有这个自动的 取票机， 对，自动取票机在那里取票。然后一般这个费用是成人10000韩币左右，大概人民币是50多块钱左右哈。那小朋友是6000韩币，大概20-30块钱左右。那他的这个入场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为止。 刚才提到9月到11月初的话呢，这应该是旺季。 对，旺季的时候。 所以如果您打算来这儿的话呢，应该是要提前进行预约的。因为限定1800名入场观众的话，游客的话，那如果你下手晚的话，你可能就要往后排一排。 对，特别是秋天这个。 对。 尤 其您如果从中国来的话，更要提前预约，因为您的行程是固定的。 对。 对吧？可能您回国的那一天有日程，那您就去不了了。 没错。 非常遗憾了哈。而且这个门票也不是特别贵。挺不错的。 对。 虽然是要预约，有一点点麻烦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里的景色呢，的确是值得您去预约一下的。 没错， 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这里的这个枫叶的景色啊，刚刚丽华也说了，好像是真的可以和雪域山呢，这个吉利山呢，这样的都相媲美吧。 那这个何谭林它的人气有多高呢？哈，在去年的，就是单纯去年的秋季，约有38万名游客访问到这里，就秋季这一个季节哈。那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红叶，大概有400多种的这个红叶枫叶在内哈。然后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欣赏到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红叶啊等等一些景色，非常非常优美。对，希望推荐大家过来一下。 对，这个枫树啊，还是有不同的品种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鬼怪》这个电视剧播了以后，可能枫叶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更浪漫了。 没错没错， 剧情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刚刚提到的是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何谭林的话呢，您是需要预约的。那您都预约好了，听说他这个真正的入场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路径。 对，有不同的路径。那首先这个何谭林是昆池岩度假村里面的，算是一个植物园吧。所以说呢，我们到这昆池岩度假村的方式有好多种，就循环列车啊，还有这个大巴啊，或者是通过缆车也可以过去。然后大家可以选择3个方式当中自己喜欢的。那当然了，也可以渐渐自己就是散步，边散步边走进去也可以。 是的，是的。 那如果这几个方式，如果让朴主播去选的话，朴主播会选择哪种方式？缆车吗？飞下去？ 我这让我想起了人憋倒了。 对对对。 可能了解我的听众或者是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体型在这儿了。肯定是坐车。其实呢，秋天的话我倒是会走进去的。我觉得散步应该是很不错的。我估计啊，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选择散步走进去吧。 不见得。 你可能是那小部分的。 大巴，对。 啊，是吗？ 坐车。应该是。 我建议大家吧，还是。 好吧。 下来走一走，毕竟整个夏天大家都热坏了，是不是都没敢出来啊。 是。 您就在这里散步进去也可以吧。 好的。 那 对，那这个散步呢，之所以朴主播推荐大家去散步走进去，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专门的散步路径。 嗯， 而且这个散步路径呢，这个坡度也不是很陡， 嗯， 是基本上是 平缓的， 对，很平缓、 哦。 所以呢，在走着时候，旁边还有一些小溪啊，还有一些流水的声音， 嗯、 就景色非常美。 对啊，你看、嗯，你如果坐大巴的话，你又是没有这个找好位置，你坐在过道的话，你就看不到了呀。 对呀、啊，对呀、啊。 这真的是一个亲近自然的第一步、 嗯、 对吧、 嗯、 啊，而且呢如果您步行走进去的话呢还有一个惊喜，就是这里有一棵这个百年枫树会欢迎我们。 没错，这个枫树是特别有名的、 嗯、 大家到这个入口之后呢就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棵这个算是我们叫它就是千年枫树、 哦、可以可以， 对，它这个树径是大概是两米多一点啊、不到三米哈，然后这个树高为12米左右、 哦、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棵树， 对， 然后它的树龄大概我们预测是200年以上的、 嗯、 对对、 哦、这真的是一棵古树、 嗯、没错，那我们平时其实看见这样的好几百年的树龄的一般都是银杏树比较多哈、 啊、 但这种枫、 嗯、 没错以前也介绍过，但这个枫树是不太多的，对、 哦 嗯、 所以这个应该是去看一看， 没错、 非常不可思议啊，200岁、 嗯、 那想一想一棵树啊，在这里成长了200年， 嗯， 他肯定看过这附近的这个风云变迁， 没错， 200年以前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度假村啊、 嗯、对啊， 人造的这个后花园啊，都是一片密林，对吧？ 对对对。 那路过了这棵百年千年枫树之后呢，还有一个跟这个周围风景非常搭的一个景观、 嗯、 那就是古色古香的传统韩屋。 没错，有韩屋、嗯、还有这个莲花池、 哦。 嗯，然后这个莲花池当中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莲花吗？ 莲花。莲花池当中没莲花那可惨了，莲花池当中是有鸳鸯在这里栖息的、 哦、哎呦这很浪漫、啊、 很浪漫，因为在韩国可能在咱在中国也一样，鸳鸯代表这个 爱情 对夫妻间的爱情啊幸福啊这样一个象征嘛， 对对对对对， 韩国也是一样的， 嗯嗯， 然后呢这个韩屋的这个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这个韩屋客栈的一个就专门卖韩国传统的一些小零食 啊 嗯，这样 啊不是住宿的地方 对，不是真正的咱们以前那种客栈 嗯嗯， 但是就是对，卖一些小零食，对，纪念品这样的一个小商店、 嗯， 然后还可以在这边喝点茶呀， 嗯， 喝点咖啡，在这里休息一下。 哦，来这里就喝茶吧，我觉得。 哎，挺好。 跟传统的韩国的一些这个茶，我觉得会让你觉得哎。更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没错，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边喝茶还可以边看这个莲花池的美景， 对，看看鸳鸯、 哦、对对对， 你这一个人来的怎么办， 哎呀那 有点孤独 啊，对， 那您就别看池水，你就光喝茶看风景， 好的 我觉得想想呢也觉得哎，这个非常有意境， 嗯， 对吧啊， 没错， 那这些风景我们都看完以后呢，接下来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主题的庭园， 没错， 也是很有人气的，很漂亮的， 嗯， 来挑几个最有人气的给咱们简单介绍几个怎么样， 好吧好吧，那这个河滩林当中有、嗯，大概我刚才好像开场的时候说过哈，有15个主题的庭园哈。 嗯， 那其中最有名的我们叫它这个松树庭园。 松树庭园、 嗯、 啊， 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非常稀有的，就是珍贵的一些松树的种类。嗯， 嗯 大家可以在这边、 啊、 对欣赏一下。 对， 嗯， 哎，这个我好像去过这里的。 哦， 当时它是完全就是这个浏览的小径。 嗯， 然后你会路过这样一块一块的主题庭园。 哦， 上真的是哇，有的是那种盆栽小的。 嗯。哦， 非常非常漂亮， 小松树， 对，你忍不住想把它给搬走的感觉。 哦，我想起了咱们儿歌《小松树怀长大》啊，不好意思啊，有点偏题了。好， 然后呢，这个盆栽的确是非常漂亮，有那种大家可能见过这种日式的假山。 哦，是， 对吧？ 对， 你去日料店的时候，有那种假山小流水、 嗯、 小流水， 对， 上那种非常精致的，好像有很多也都是日本艺术家给。这个栽培、 哦 嗯、 对对对对，没错， 你看这里真的是树的乐园啊，枫树有名，然后这个松树也有名， 对，那我想再介绍一个这个代表性的一个庭园、 嗯啊、 就是这里有一个庭园是专门就是重现了韩国